北京的声音，北京新闻广播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，请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。 日下帝烟幽州城，历史残篇老北京，有个大杂院，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， 有钱不住东南房，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话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听徐德亮，徐徐到来，话北京。 大杂院里头，老北京。在北京西城区啊，沿着终日喧嚣的西单大街往北走。一站地就到了粉子胡同。这粉子胡同啊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，那大概400米左右，东口跟西单北的街相连，西口呢被附近的小区啊用铁栅栏挡住了，只留下一个小门供行人慢慢的通过。某种意义上讲，粉子胡同只是一个死胡同。其实呢，这条胡同可是北京现在的1300多条胡同中啊，少有的几条历经了明朝、清朝、民国一直不走样的叫到现在的胡同，那真是几百年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啊。在胡同的西边，过去可住着一家贵人，谁呀？就是光绪皇帝的爱妃珍妃和瑾妃的娘家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咱们游走京华，聊一聊北京市西城区粉子胡同，说说珍妃的故事。现在啊，天气好的时候，胡同的东口北侧老有一个修自行车的老人，眯着眼睛在木凳上静静地坐着。南侧呢是一家昏暗的川菜馆，往里走有一家部队的招待所啊，半地下那种客房，也不招揽啊，也不张扬。除此之外，这粉子胡同里就基本上没有商铺了。哎，显现着这个历史沉淀的这种啊，这种寂寞寂寥。珍妃和瑾妃，可就是出生在这条胡同里的，那是工部侍郎常煦的两个女儿。珍妃比瑾妃小2岁，姐儿俩呢在光绪14年入宫，被封为珍嫔瑾嫔。10年之后，戊戌变法，光绪被囚禁瀛台，珍妃被慈禧太后打入冷宫。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，慈禧临逃离北京之前把珍妃给推井里去了。他自打离开粉子胡同就再也没有进过家门啊。瑾妃比他命大一点，在1923年民国了，回粉子胡同省了一回亲，也让粉子胡同的家里最后热闹了一回。据说呀，在珍妃落难的时候，珍妃的家里人不得不一度卖掉这房产逃亡上海。瑾妃回粉子胡同省亲的时候呢，把每个院子每间房连厕所都转悠着看了一遍，边看边说呀，看看吧，不知道今后还能不能看见呀。哎，咱说过了粉子胡同啊，也小伤感了一把，下边呢咱们讲讲珍妃的故事。珍妃投井以前咱们讲过啊，那么咱们今儿讲讲珍妃卖官的故事。说珍妃还干过这事儿，哎，真干过啊！具体怎么回事呢？我给您啊，徐徐道来。 来吧，您就再听哦。北京城里头，您了看看，天坛地坛白云观， 西山景山万寿山，北海故宫博物院，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，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，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。 北京的故事，在光绪年间啊，国库亏空很严重，不得不裁减后宫的用度，美人的俸禄啊是越发越少了。您想，珍妃那是花惯了钱的，皇上宠着她呀。裁减以后呢，她的花销根本不够，亏空也是越来越大。刚开始啊，那光绪会拿自己的钱周济一下珍妃，但是光绪毕竟是皇上，自个儿的花销也很大，而且他的钱也越来越少。没办法，珍妃这钱还是不够。于是呢，珍妃想办法向瑾妃借，但瑾妃呢，自个儿的钱还不够呢，更没法借了。这珍妃没办法，就开始想办法赚钱，想尽了各种的门路，但是都不能有一个更好的办法。况且他毕竟是个妃子，身在内宫，不能随便出门走动，这怎么办呀？珍妃也非常着急，于是呢，就跟与自己要好的太监商量，到底怎么着才能挣钱。太监也没什么好主意。这个时候呢，珍妃的堂兄智睿听说这件事儿了。那当时社会上买官卖官的事儿很多了，加上自己有这么个方便条件，我的堂妹是皇妃，这智睿就找珍妃去了，咱们干脆这么办得了，买官卖官，具体的事情操作妹妹我来，您呢就是负责在皇上耳朵边上吹着风就行了。哎呀，这一举动啊，在当年可闹的是沸沸扬扬啊。卖官的这种行为必须从光绪这儿下手，那才能顺利通过呢，皇上点头了那就行了。于是呢，珍妃在光绪的枕头边上这通吹呀，光绪因为爱他，于是就都基本上都糊里糊涂，行了。这官一卖挣了钱怎么分，那大部分当然归珍妃，剩下的小部分才能由其他人你们再分解。这个珍妃呀，还真是慢慢的有点肆无忌惮。这种卖官的行为造成了社会上很大的动荡，好多官员开始肆无忌惮的敛财贪污受贿。为什么？要不就是我这官是买的，买来的我那就得不能赔本儿，而且我买了这官了，大家伙都有儿，我就随便怎么贪污受贿敛财没关系了。为什么？我是买的，这事儿本身就不对，那你还不让我挣钱，我都给捅出去，这么个心态。本来是官员的那也是这心态啊，我得多敛财，对不对？我弄点钱我再买大官去，既然上边都允许买官了，那贪点污算什么，受点贿算什么，都弄点房子算什么呀。这个时候光绪啊经常是被珍妃蒙在鼓里，甚至当年啊珍妃把上海道台都卖出去了，这么大的官儿，当时上海就已经了不得了，十里洋场上海滩。这个上海的道台叫鲁伯阳，根本什么都不懂啊，就是有钱，花钱买个道台，过过当官的瘾。当时呢是光绪的11年，也就是1885年。这一年啊有海军在海上演习，于是呢珍妃怂恿光绪秘密出海，咱玩玩去。同时把自己推荐的上海道的名单交给了光绪，您随身携带。光绪皇上这些行踪连军机大臣都不知道，唯一知道光绪行踪的是个贴身的大臣，他是从光绪的父亲那儿大概知道一些情况的。 光绪的父亲可不是同治啊，光绪跟同治的等于是叔伯哥俩。哎，因为同治死了，慈禧太后没儿子了，只能过继过来，把光绪过继过来，接着干皇上这事儿，这么个意思。于是他就这大臣对光绪进行劝告，您可别随便上海上去，海上风浪非常大呀，不是说您在海边尝尝风景，您要非要出海的话，这个关乎国家的大事啊，那您必须奏请太后老佛爷的懿旨，您得以社稷为重啊，您就派大臣去检阅那海军去就行了。光绪一听说请示老佛爷，那就甭想了啊。于是呢就随便派了几个人，你们去吧，我不去了。等光绪稍微的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，身边的李亲王就从朝服里边取出了一张人员的名单，对光绪就说了，说苏松太道、聂仲方奉旨升任浙江的聂司，需减员递补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苏松啊，就是苏州松江啊，这个道台啊，这个人已经是奉旨升职了，那他这个走了，他这个位子得找人补这缺，已经从军机存记优先续用名单中遴选了二人，请皇上圈定，给您找俩，您圈一个人就完了。这苏松太道呢，就是管苏州松江太仓州，监管上海的海关，所以这个职位又叫上海道，上海道台又叫上海海关道，他是常住在上海，管这一大片地方的。当时啊，光绪一想，果然上海道出缺，怪不得有人钻营。于是他又想起珍妃递给自己的纸条了，哎呀，他就因为他爱珍妃呀，就连军机处给他递上的名单是谁都不管，就把珍妃的字条往李亲王手里一塞，上海道有缺，可即授予鲁伯阳。鲁伯阳啊，因此就成为当时社会的一个笑话了。当时上海是对外通商的口岸，各个国家的人都有，与官方的交涉也非常频繁，所以这个道台那不是一般的，说现在一般的市长啊，内陆的啊，内部不是，他身负很重大的外交的重任，必须得是有声望有才干的官才能干呢，一旦处理不好引起外交的纠纷，当时那种情况，八国联军虎视中国，就想着出点事儿好瓜分你呢。虽然说这个职位确实是个肥缺，但是你没能力的人可干不了，一般官都想当这个官，垂涎这个职位，可谁都不敢张罗着我来这个吧，出事儿怎么办？之前的上海道台聂仲方，后来不是咱刚才说提升了这个浙江的聂司吗？这聂仲方是谁？曾国藩的女婿，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这个职位上有所作为，您光说贪财敛钱，您干这活不成。当时这光绪啊，连这鲁伯阳是谁都不知道，哎，就把这名单，那就让他吧。朝中大臣也傻了，为什么？这人是谁？朝中大臣也不知道。军机大臣接着这纸条一想，这人谁呀？这是，不，咱可以把这职位给他，问题这人在哪儿呢？干嘛的呀？想了半天，哎呀，没这么一人呢，所有的大臣都不知道。没辙，李亲王又找光绪去了，皇上，这人是谁？您先告诉我。皇上回答的也很干脆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回去查查去。我们上哪儿查去啊？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传奇故事说不停。 徐徐道来话北京，传奇故事说不停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德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今天呢，游走京华，咱们呀说北京西城的粉子胡同 咱们说说珍妃卖官这故事。皇上让查就查呗，军机处这帮人又回来了啊，查阅吧。所有就这些个因为政绩优异而把档案交到军机处登记的人员的名单，把这名单都翻烂了，这愣没找着这鲁伯阳是谁。这人谁呀？皇上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人呢？也不见得是慈禧推荐的，因为什么老佛爷要交代什么事儿，皇上肯定说这是太后老佛爷交代的，怎么怎么着，绝不会塞个纸条就完了。哎呀，这人谁呢？后来这些人就开始想，这个道台肯定是个肥缺，还得让李亲王找皇上去。所以第二天早朝，李亲王又说了，皇上，军机处查不到这个鲁伯阳的履历。光绪就那就命吏部查阅天下现任道府官员名册中有没有这个人。军机大臣那多聪明啊，知道这回肯定还是查不着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名单上查不着的人，您再查也肯定不成啊，这人没当过官啊，上哪查去啊？咱们这档案里边都是当过官的人才有这档案呢。于是这李亲王就说了，说皇上，您要是知道这个人果然可用，那您就下旨检放就得了，因为他过去的履历恐怕在吏部也没法查到。于是呢，光绪就装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，那就别查了，这么点事儿你们都办不了，军机处就发布这个事儿就得了。随后光绪在朝府里又拿出一张纸条来，啊，李亲王啊，亲王给您这个，这是那个学士长林啊，谭氏智睿才可大用，现在侍郎有缺，可酌量签收。李亲王一瞧，哦，皇上亲自要提拔官，那再看看吧。低头一瞧，这纸条上面写着，内阁学士长林可户部右侍郎，谭氏智睿可礼部右侍郎，二人由从二品与正三品一下就都升到正二品的侍郎。李亲王只好按照皇上的要求发圣旨吧。智睿刚才咱说了是珍妃的堂哥，这长林也是珍妃的关系，哎，当然念长林还是念长林，这我还真不知道，也没查着啊。人家有知道的可以咱们通过微博来联系一下啊，回复一下。也是珍妃的关系，反正甭管是长林还是长林，哎，珍妃仗着光绪的宠爱，卖官买官，越来越顺畅，这道越走越熟。不但如此，还把自个儿的老师也推荐给了光绪，他身边好像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升迁。珍妃呢，落着钱了，落着实惠了。后来居然还发生了更可笑的事儿，珍妃呀，把四川盐法道这个职位卖给了一个叫做玉明的人。这个职位在四川相当相当重要，盐嘛，国家历来就是官办收税，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官儿。那光绪的召见呀，问了一句，你以前在哪儿当差呀？这玉明呢张嘴就来，回皇上，哎，奴才以前在木器厂当差。木器厂，哦，干木匠的。光绪当场愣住啊，旁边文武百官的这实在是想笑又不敢啊，捂不住嘴的那么乐呀。玉明啊，是皇上，你呀，把自己的履历写出来啊，我们看看。这玉明没想到有这么一手，为什么？根本不识字，他就是有点钱，也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找着珍妃了，捐个官当。所以这他写不出来啊，自己什么履历啊。 不但珍妃没想到，光绪没想到，满朝文武百官可都没想到，马上要当四川盐法道啊，这么大官的人大字不识啊，这一回可捅马蜂窝了，这不能不告诉慈禧了。慈禧太愤怒了，这是给大清朝丢脸呢，这个啊，紧急传唤光绪，问问到底怎么回事，你知道这么做的下场吗？你知道这么做的危害吗？光绪知道坏事了哦。慈禧又命人把隆裕、珍妃、瑾妃，就是光绪这仨媳妇儿，都带到他面前，当场质问：你们为什么这么做？谁做的？说珍妃，你怎么回事？这珍妃呀，不但不害怕，还顶撞了慈禧几句。慈禧恨得马上就要爆发了。这珍妃太没眼力见了，还辩解呢：不是我，他是这我那什么这。慈禧一听，好，你不是不知道错吗？打。据说呀，在清宫档案里有记载，珍妃在10月28日这天遭到了八去医生进行杖打这种刑罚。在整个大清朝的历史上，皇妃受到这样的处罚可是第一次啊，并且还说这是念在你年龄还小，不从重处罚你，哎，这是轻轻的罚一次，就这样，并且把珍妃、瑾妃俩人都由贵妃降为贵人，降一等。据说呢，宫里曾经传过，说当时啊，珍妃特别对光绪说过，说皇上您这么加恩于我，不怕旁人记恨我吗？光绪说我是皇上，别人能对我怎么样啊？这后来这些妃子太监们暗传的，这是光绪跟珍妃的对话。光绪哪知道宫廷险恶呀，你当皇上管什么用啊？皇上背后还有太后呢。于是呢，哎，光绪跟珍妃就得罪了慈禧太后。光绪是一味的痴情，这珍妃呢也忒天真点了，也不知收敛，所以最后落到了光绪被囚禁，甚至于是秋死瀛台啊，珍妃呢也被慈禧让人推到那珍妃井里了。 音阶跃动，描绘市井风情，声腔抑扬，勾勒精华美景，弹板丝弦，韵律悠扬，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。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，我是徐德亮。今天呢，咱们讲的是光绪和珍妃，下边北京小曲儿，咱们呢，哎，给您唱一个表现闺怨的这么一个小插曲儿，这叫灯儿下卸残妆，俏佳人盼想才郎，一共就1分多钟，形容这个过去的这个女孩啊，等自己的这个心爱的人，哎呀，形容的非常非常贴切，非常非常恰当。下边呢，就给您唱这个灯儿下卸残妆，三弦伴奏是李建书老师，主持人徐德亮，制作人小强，录音师乐乐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徐徐道来话北京，咱们下次节目再见。